莱温说，全球抗疫正处于关键阶段，世界经济复苏正在起步，二十国集团在引领全球抗疫、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世界经济稳定等方面有重要责任，应该前行真正多边主义，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等挑战，为实现经济健康和全球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雨带正影响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气温比昨日低7度或以上，预测密云有雨，晚间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渐转吹东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仍然有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星期六潮湿有雾，下星期初天气再度不稳定。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9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54点，升264点，总成交金额177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1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08点，升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9蚊，升1蚊；阿里巴巴117.6，升7.4；美团156.2，升3.2。药明生物65.3，升6.95。恒生中国企业77.34，升1蚊。小米14.78，升5.8。盈富基金22.32，升2.4。快手80.2元，升4.75。安踏体育97.9，跌7.5。京东252元，跌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5，英镑10.348，瑞士法郎8.375。澳元5.835，加元6.218，新西兰元5.435，欧元8.6223，每百日元兑港元6.47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459。日经平均指数报28040点，升816点，港金报1793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11美元，卖出1923.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在屯门乡事会路因为爆水管的关系，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住安定村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的，一带的交通暂时没什么挤塞，咁大家经过的朋友都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小心行驶。多条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的，咁就由于屯门乡事会路爆水管的关系，去三圣方向近住安定村的全线仍然是封闭。另外在油塘的茶果岭道，因为渠务工程，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油塘道交界的慢线是封闭。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去观塘。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5，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2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湖景村湖光楼、屯门大兴村兴盛楼、柴湾渔湾村渔顺楼、葵涌丽欣苑丽影阁和蓝田平田村平真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跟住黏黏淋淋冲翻入屋，所以大家咧即系呢几日啦，即系睇记住睇出门口之前睇天气报告，好似呢个星期都会间中会有啲落雨湿湿咁样样啊。 吓系啦系啦，咁啊今日咧预告下我哋六点钟嘅嘉宾咧，将会有啊张天荣啊 Jamie 嘅，就派佢第一首拍头歌《Falling for You》啊嘛。之前喺我哋苏用音乐呢段时间都有听到播过啦。咁佢嘅访问咧，一六点钟就会出现啦。 系啦，认识一下呢位乐坛嘅女新人啦。咁啊，六点钟会听到啦。咁啊，至于今日咧，我要延续翻琴日嘅题目嘅，因为琴日事关我哋讲紧呢一个啊，人生当中会有好多唔同嘅阶段咧，中意听唔同类型嘅歌啦。咁啊，琴日讲下讲下，就想延续到去一个关于同音乐识朋友有关嘅题目，因为我觉得系好重要嘅，即系大家喺身边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唔同嘅朋友当中，你去识朋友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条件啦，即系可能包括咗系希望有啲朋友同自己嘅兴趣系相同嘅，或者可能希望个朋友同自己嘅品味系会相近嘅，咁样呢个系其中一个好重要，我觉得做朋友嘅一个因素咁样样。咁点解会突然想讲呢样嘢，系事关都諗起一個過去幾，而家諗翻起好傻豬嘅經歷嚟嘅。 係咩事？即係都係關一啲即係同人 share 音樂嘅嘢。 係啦係啦，因為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經歷過一個階段，就係嗰陣時以前讀書啦，即係中學之後大專時期咁樣咧，有一期咧係好中意，有一排唔知點解啲咖啡開到成行成市噶嘛，咁啊好中。中意成日去啲 cafe 同啲朋友一齐，即系叫做 weekend 歇下啲时间咁样，或者有时可能系喺个 cafe 度睇下书啊，听下歌啊。 嗰阵时系边种啊？因为嗱，有几类型噶嘛，同埋分地段噶嘛。即系假设你系喺港岛区嘅 cafe 咧，就叫做贵少少啦，档次高啲。咁但系咧，佢就好多时候系地铺，咁你可以望住一个街景就唔係好旺舒舒服服嗰種，或者有露天位嘅 文青啲嗰種啊。係 啦，跟住你如果去深水埗嗰邊咧，有另外一個 vibe 嘅，就嗰啲人好多都真係文就再文青啲嘅。 嗯嗯嗯， 係啦，即係大南街嗰邊有好多啦。咁但係如果你去到旺角嘅 cafe 樓上嗰啲咧， 就好嘈嘅。 又另一隻啦，即係好多嗰啲我印象中去咧，好多一啲可能即係中學生啊讀書嗰啲去，就大家上去有啲唔知 gathering 又好啊，即係個嘢食個景唔係重點，係有個空間嘅啫，大家玩下 board game 啊， 係啦， 可能啱啱喺隔離商場買完啲動漫嘢翻嚟咧，就拆開大家就喺度交換啊咁樣。 啊，你都有呢段經歷喎、 哦？你係邊只咧？ 我其實嗰陣時係邊度都會去下嘅，即係其實志在去下唔同地方探索下，所以即係可能你識銅鑼灣啊、旺角啊、港島好多地方啊，都会去睇下哦，唔同嘅咖啡有啲咩特别啦、啊，咁样。咁其实自在都系有个空间同啲朋友倾下偈，坐低hea下时间。咁我好记得嗰阵时咧，这个我都好少同人分享嘅，就系、是、曾几何时，即系嗰啲读书时期，总会一路读书之余都会谈下恋爱咁样噶嘛。咁啊，即系都会喺身边唔同嘅同学仔当中揾下啲对象咁样啦。 心仪对象 咁啦。咁嗰阵时咧，有一个对象咧，即系有一派可能都会从间唔中同佢出去食下嘢咁样。咁啊，但系嗰阵时冇嘅，纯粹好似同学仔啊朋友咁样，即系大家好 feel free 倾下偈啊嗰一种。咁然后有一日。同佢都叫做出咗街一段時間啦，咁樣有一日無啦啦交換 playlist 聽，唔、 哦、 知點解失驚無神抽起呢條。 咁咪用緊 MP3 機啊？嗰時仲係 嗰陣時開始有蘋果機噶啦，但嗰陣時比較興係用緊佢哋嘅MP3 嘅 iPod 咯， 係 嗰陣時係興呢一隻咁 都係自己擺歌入去 嘅，係啦，自己擺歌入去嘅咁樣。跟住嗰陣時就交換 playlist 啦，咁啊睇下其實大家到底會聽啲咩歌咧？因為即係懶係叫做有啲浪漫成分，就覺得其實交換 playlist 可以了解對方多啲啊咁樣啦。咁然後咧唔交換都冇由自可，一交換咧就出事啦。因為咧我嗰陣時部機嗰啲全部都係日文歌嚟嘅，嗰陣時好中意。嗰一段時間好鍾意聽 J-pop， 超級鍾意聽 J-pop， 咁所以入咗一大堆都係一啲 J-pop 嘅作品啦。咁嗰個女仔就入咗好多一啲 Bossa Nova 啊、Jazz 嘅作品， 好唔同喎、 啊，好唔同。跟住首先呢， 个测试位是怎样样呢，就是他问我，他说为什么你会听到这样的歌的他说你听得明白吗，其实你都听不明白日文词唱什么的，你又不懂日文这样。那我觉得那一下很被 offense 到。 我觉得被人挑机 是啦， 心里面都不是味宜。 是啦，很不是味宜的。即尤其你被人挑战你的品味呢，喜好呢，其实有时真的很不是味宜的。那跟着我就反驳他，我说其实听歌是不是下下都一定是只是听歌词呢，即是首歌有这么多个环节，这么多个部分，曲词偏监是不是先。那我说有时你听感觉都得的，是不是你听个编曲都得的。 你 Boston Over Jazz 那些都可以没人唱。 是啦，嗱嗱，你这一句讲正我那时的心声啊。那时呢我就是这样反驳他，我说你质疑我听不明 J-pop， 听不明日文歌词，你好识听 jazz 咩？你听得 jazz 入面嗰啲，你好明 jazz 做紧啲咩咩？佢成日咁多嗰啲嘅一啲即兴嘅位，你知道佢点解要即兴咩？即兴啲咩嘢啫咁样？ 我而家系即兴啊，话你听，你闹我，我而家即兴啊。 系啦， 但你唔系谂住追人嘅咩？做咩第一着到？ 因为嗰下已经大家开始熟落到一个位，系觉得。讲咩都冇乜所谓啦，即系已经去到咁嘅程度啦。咁所以咁啊，开始你知系咁噶啦，人同人嘅关系，你最初相识就好礼让噶嘛，大家都会有啲叫做让你三分啦，讲说话唔会太尽啦。咁去到开始熟嘅时候，就会觉得乜都讲得啦，冇所谓噶。咁啊，去挑剔下人咁样啦。咁一讲由自可，讲完之后咧就出事啦。之后我哋就冇再出过街啦。 咁你系咪真系有讲我头先反驳嗰句？ 有啊，我有，我咪就系咁讲咯。我谂住嗰下好似懒搞笑咁样啦。我话：，嘿，你话我唔识听日文，你好识听 jazz， 你好知人哋即兴紧啲乜嘢，你知人哋弹嗰阵时个心情系点咩？你就咁隔住个耳机听得出啦，咁样，咁就系咁就出事啦，咁样。咁我呢个教训就系、是，即系都唔可以话教训，但系我觉得好有趣嘅就系咧，原来。在音樂之間你跟別人 share 你自己的 playlist 聽著什麼歌，是的而且確我覺得是會進一步去了解對方多一點的。 還有因為我沒有想像過你剛剛說的交換 playlist 那個分野這麼大， 是、啊、 因為即坦白地說讀書的時候我都是即比較聽得多都是廣東歌多的， 是 即就算交換 playlist 我初頭以為是我可能揀嘅歌手、樂隊或者中意嗰個即個 artist 唔同嘅，我冇諗過直情係個音樂風格，甚至個國籍都差 唔多。係啊，成部因為我哋係成部機交換嚟聽啊嘛，所以咪會發現有咁大嘅差別嘅咁樣。 點解突然間會剔起條筋啊嘛？交換 playlist 係咪之前其實都已經有講開？ 嗰一排好似興緊嗰套電影啊。Begin Again 啊，咁然后你都知嗰套入边嗰啲情节又冷浪漫噶啦，又中意交换下个 playlist 人生当中嘅 playlist 咁样噶啦，咁咪冷浪漫咪走去抄人哋啲桥，你点知道原来电影嘅嘢全部都系假嘅啫？你以为电影嗰啲嘢都系真噶嘛？咁原来有啲嘢系信唔过嘅咁样样。 但我试过交换 playlist， 我好似冇试过嘅。但我试过即系用音乐嚟追女仔嗰阵试过。 系 嗰阵时系玩咗电台嘅比赛噶。 OK， 应该未正式入嚟做 Give Me Five 嘅。 OK。 咁大概知道电台啲嘢点样整啊，点样运作啦、 啊。 嗰时嗰个女仔系生日，好似系。 啊！ 我就嗰时准备咗咧，拣咗几首歌 啊， 然后就踢歌。 哇！即系做一个 music show private 嘅私人嘅 music show 咁样。系啦，拣咗啲歌。我记得嗰阵时拣咗其中一首咧，系古巨基嘅《地球很危险》。 OK。点解会弹错呢一首呢？ 即系因为地球很危险，系讲紧即系呢个世界发生咩都，即系我都会保护你嗰种 嗰 种噶嘛。讲在嗰时呢个女仔系即系追求紧啦，叫做有好感，但系未一齐嘅。 嗯， 我记得其中一首拣咗呢首，另一首好似系拣咗何韵诗嘅《牧民》嘅。 系。 咁然后你就前前后后，即系攞翻做 music show 嘅嗰个方法喺啲 intro 嗰度咧，就录个 VO。咁但系嗰时冇 机示爱啊， 嗰时冇 panel 噶嘛，但系咁所以就只能够靠 edit 嘅。 哦、oh, ，OK， 即系录清声自己剪咁样夹翻， 嗰、那個music flow 咁樣， 然 後就我仲記得入落去一部咧，好似得幾百 Mbps 嘅 MP3 機啊！即係你今時今日得幾百 Mbps 真係唔好玩啦，係咪？ 係啊，入幾隻歌都唔夠用啦。 係啦、啊，嗰陣時仲要係去，我、哦、記得個情景係點樣俾佢聽啊？嗰陣時佢好似係準備要考鋼琴八級嘅試，然後佢好緊張，好擔心。 哦， 咁咧我就跟住就哦，咁我不如陪你去練琴定係學琴咁啦，就去咗佢平時嗰間琴行裏面個琴房。 係， 咁唔記得佢嗰次好似學下琴，練下琴咧行開咗，咁我就拿個 MP3 機出嚟準備咧。跟住翻嚟佢就彈琴之前，我就話、哦、我準備咗呢、這個，你繼續練琴之前，你聽下先啦咁。 係， 跟住佢就坐喺一個琴房裏面就聽住咁樣咯。 我深信佢講。下心谂你唔好阻住我练琴啦，打乱晒我本身已经背好晒谱。 我考试又唔系考呢啲啊嘛。 系咯，喂大佬，我考古典，你又俾我听流行曲咁样。 但系嗰、那个，我觉得嗰、那个、那个、那个空间好有趣嘅。 系。 就係即係首先即係一個兩人空間其實好難嘅，即係你即係讀書邊嘢會有咧咁。 係當然。 第二就係再加上佢戴住 headphone 聽嗰首歌嘅感覺咧，又再私人啲。 係，你又從佢表情度睇下到底佢聽緊嘅時候個感覺係點咧？你又估估下咁樣。 你又唔使一人一邊，即係你俾佢自己戴住聽，咁你就喺隔離就靜觀其變咁樣。 但我就係關心一樣嘢啫。最后你做咗呢件事之后，咁你本身系谂住即系叫做冧下佢噶嘛？ 系 啊， 有冇成功到先？ 之后有噶。 哦、，OK， 咁都叫做哇，原来都成功。 成功噶，即系虽然当下唔系即刻要表白咁样嗰啲，但系即系你做一件事要氹人哋开心咧，咁咪系咯？我记得有用过呢个咁嘅方法咯。 咁我都好戥你开心，起码我发现原来我哋都用过类似嘅方法，但系虽然只系我唔成功，原来系我嘅问题啫。原来都有成功嘅例子，所以听众们都唔需要气馁，即系可以学下波成呢一招，非常。 而家仲 work 咩？呢啲唔好老土咩？ 喺罗曼呢家嘢几廿年都系呢啲。反苦噶啦！ 而家讲翻我自己都觉得有啲老土喎，好似 咁，因为我哋大过咗啫。你去翻十几岁读紧书嘅时候就好浪漫噶啦，呢件事 可能都系，唔系而家可能要拍片啊，即系你可以就系斋声， 系太闷啦， 系啊，你先可以有嗰种，即系你听住嗰啲音乐进入咗戴住 headphone 进入个世界冇画面咧，你可以好多幻想啊，嗰种嘅嗰种嘅状态，我而家谂翻都觉得几劲嘅嗰时做 的，学到嘢啊，波成哥真系我。 呢首歌啊，亦都系前面头先个前奏咧，即系模仿一种好似即系准备慢慢戴住耳机嘅一种感觉。 鲜花香气，望着是谁清楚紧？如梦似醒。流动变色，光与影，寻寻觅。

先为大家带来一则嘅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天水围天佑苑佑宁楼、佑宁阁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另外，今日黄大仙、彩虹村、翠琼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Benson， 你有冇试过识啲朋友咧，好中意喺背后讲你坏话嘅？ 波神梗系有啦，呢啲人。但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咧，皮肤咁样啊，生粒粒啊，你唔理佢，其实佢冇乜嘢嘅啫。你越系拗，佢个越存在感咧就越强啊。 跟你斗钱，仍在上演，一点点烙印在皮肤，灼热的脸，无人及你真挚，讲述独处的。 带嚟有 Yuki Luffy 最新的派台作品《点点》，所以咧面对那些很中意讲坏话的朋友咧，我通常都会好似当佢皮肤嗰啲粒粒咁，你唔好拗佢啊！你唔拗佢，佢自然唔痕噶啦。有时宁愿啲朋友咧讲嘢唔清唔楚。 你知唔知道我寻晚梦见你啊？跟住我哋去咗山卡拉嗰度玩，突然之间我哋两个人要一 group 啦，跟住玩啦。打大佬你就死咗咯！ 系啊，唔知佢讲乜。 嗰时都好彩，我系发梦啫。 仲好过佢讲你坏话嘛。 今天信号好好，连冤枉预测收不到，漫天都有人在孤噪，打给你就不知。哦，不懂说话好好，嘟嘟声音好都知道。听一个无准倾诉，来抄笔记又换般用脑。 友 Wiz 二话都说。所以人生当中咧，系应该要认识点样去拣朋友。一个好朋友可以同你讲到天花龙凤，但系永远冇话 hurt 到你嘅。 风吹起，这世界尚未动摇，而皮肤在偷偷痒着。张开口告诉你尚有进士，祈求和你刹那恋上。天黑黑，有痛处尚未治疗，而毛孔在偷偷放着。伸出手碰到你尚有目前，怀疑门已刹那关上。高处有乱流掠过，相拥太挥霍，谁又犹豫我躯壳。以前要是一种旧约，想吹开这世界万个米团，祈求和你刹那的约。天一黑叫每片欲望蔓延，如潮水在汹涌向上。想转身见证你做我月圆，祈求由你教我方向。多处有灵魂烈火，嘴巴太干。为明日角力，尽力翻柔弱的创。世界接近我感官，接近宇宙，发现更多。绝望亦能够风雨，若痛苦亦能尽兴，亦能吃看，亦能共度光。 佢哋系 Pandora， 有佢哋嘅作品《风月》。 怒放吗？山口那玫瑰花，好爱吗？荆棘里茫然拥吻吧，难分难解吗？放清上我吧。他跟他当日同做梦，他跟他今夜脱轨失控。反台告终，他披风挡雨，细心栽种，为何让他两怪变结冻？他不肯益己，似苦似痛，又与你碰着悬空。爱你要明人间美味，让你顿情是有你。爱的声愿长生，你可舍不弃？今把日怒放吗？喜欢这玩笑吗？忠贞不依，接三主送，不思机险计，成就美梦。好丑恶，温温馨过冬。他先生走偏，爱得英勇。

港台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三十二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香港电台第二台 存款保障委员会全力推动 存款保障杯增发展导引指南。 存款投资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做少少的啦，但不知道在香港生活的少数族裔朋友存款习惯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其实很早已经开始上班了，就是我16岁已经开始在餐厅做事，因为我都想自己赚钱，不用给那么多 pressure 我父母。 要知道这位电影界新人成家宏的存款习惯，只要记住听实今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到3点未见康康啦。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们爱的香港。 打咗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也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国剧830呈现讲述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巡回检察组 罗欣贤越来越觉得郑锐是被冤枉的，他想带黄鹏去见一下沈广军，但是洪少峰就劝他不要太主动，以免为自己带来麻烦。 国剧830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翠屏北村翠梅楼以及天水围天佑苑佑宁阁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进行检测。另外今日黄大仙彩虹村翠琼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主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我真系觉得非常之惊喜，因为曲词编监佢真系泛泛都可以自己搞掂噶噃。 系啊，过去佢都用尽唔同嘅方法去做音乐，所以我哋今日决定用呢一句送俾佢啊，听住咯。 真人是听天荣， 嚟嚟嚟，我哋一齐听一下天荣先。 我哋骚动音乐咧有新朋友认识啊，佢系 Jamie 张天荣，你好啊 ，Hi，Jamie 你好 ，Hello 波成 ，Hello 波成，大家好，我系 Jamie。 系我哋送礼物啦，第一次见面，虽然我哋都系 见面礼啊。 系见面礼嚟啦，行一行出嚟。你而家见到我哋呢边咧，将会有个卷轴用你个名。咁张天荣，我哋写咗句咩咧？嚟啊， 尽人事，听天荣。 O K 啊 ，O K， 我哋觉得几好啊，波 食得几好啊呢一、這个。 O K 可以啊， 我变咗你哋嘅天荣咯。 系啊，叫大家都要听啊。 系啦， 听下天荣嘅歌啊，尽人事听天荣啊嘛，呢一个系。 系啦，咁其实咧呢一个咧，我觉得都几有意义，就系即系除咗叫大家去听阿天荣嘅歌咧，其实。點解要係講話係盡人事呢？因為其實去我第一次去認識 Jamie 呢首派台作品嘅時候咧，都見到特別一個位咧，就係佢有好多嘢都係自己負責曬。係 啊，曲詞編曲 係啦，係一個好勤力啦，亦都係喺好多方面佢都係好有才能嘅一個女孩子啦。咁所以呢一句盡人事聽天榮咧，我覺得完全係包含曬我哋想講嘅嘢啦，已經 完全 feel 到你有幾盡人事去做音樂。但系真系数翻去玩音乐巨文嗰时，你都真系用咗好多嘅叫做努力啊，或者时间啊，去尝试等自己可以投身音乐，即系连啲工都唔要，跟住就翻嚟香港嗰啲咁样样咯。 啲工走步啊，系， 我咩都知噶，我好劲啊， 起晒你底啊佢。 系啦， 由喺我哋讲下佢喜爱音乐，其实由边个时期开始先啦。 喜爱音乐嚟讲，其实真系好细个，超细个。我妈咪爹哋话我系两岁嘅时候咧，识讲嘢啦，就已经跟住电视剧嗰啲剧集嗰啲歌啊，就喺度哼噶啦。所以佢哋好细个就觉得我中意音乐啦。咁我呢个系之后先知嘅。咁但系咧，我的确系一年班就加入咗学校嘅 choir 合唱团。咁就唱就唱到大个咯，即系因为我虽然大学嗰度冇参加啦，但系大学我就好有缘咁入咗陈辉阳女声合唱啦，咁又系 choir 咯，之后就系我真系合唱团长大嘅，咁所以就一直都超中意唱歌，超中意唱歌。 我想好奇一样嘢先，头先 Jamie 讲到话，即系细细个已经哼电视剧嗰啲主题曲咧，我 想边一套啊？ 系边一个时期啊？边一个时期嘅主题曲啊？你嗰阵时 佢有冇讲系咩电视剧？ 系啦，咩电视剧啊？嗰阵时中意啲。 其实因为我真系好细个，我系两岁咧，我系完全唔知嗰首剧。即我不知道那個是什麼劇集啦，但是我媽咪說我的飲歌是小丸子又有心事啦。 哇，那陣時我讀緊，算啦，唔好講啦，呢年齡差距。 你想猜測佢嘅年紀係咪？ 係咁啊，好年輕啦。咁啊，但係一路落就參加好多 choir 啦，即係亦都有講到頭先嘅陳輝陽嘅女聲合唱啦咁樣。咁之後就一路喺音樂度，我見你頭先所講嘅都係。唱歌为主，是不是由最初接触音乐都是首先是喜爱了唱歌先，然后先慢慢逐步去发展其他部分的一些兴趣这样的呢？ 我想是爸爸的关系，我爸爸都是喜欢音乐之人，之后呢他就小小个就要我去学弹琴啦，但我自己超愿意去学的，即我是很喜欢去弹琴去练琴啦。咁去到外国呢，加拿大啦，讀中學的時候，咁咧就加拿大冇乜嘢做，咁我就好悶啦，咁就借咗我朋友吉他去自彈自唱啦，就想開始學，咁所以吉他都係自學嘅，咁都真係可能翻到嚟啊，有啲朋友好勁音樂，我先去睇下佢點樣有啲咩 skills 再去令到自己進步啲咁樣咯。 咁嗰段時間喺加拿大身邊，可能同 age 又好或者類即係差唔多 age 嘅朋友，嗰啲即係個音樂嘅氣氛係點樣樣噶嗰陣時？ 嗰邊嗰啲 choir 其實咧就係得意啲嘅，香港咧咪要唱可能。啲 art 嘅成分好高，嗰啲藝術嗰啲可能歌啦。嗰邊嘅 choir 咧就係俾啲學生自己揀，你中意唱咩 pop 咁樣。即係個老師咧會好好嘅，佢係同你一齊喺 let's say 練習嘅時候問我哋你想點編啊？呢一個想有幾多部嘅和音啊？或者吉他定係鋼琴為主？咁所以咧，大概可能最 basic 嘅編曲啊，或者一首歌點樣去 cover 嘅時候咧，我嗰度就學到少少嘢咯，即係我原來用咗個 piano 係 grand 啲嘅個聲，就冇吉他咁 chill， 咁我嗰陣時就有呢啲 concept 喺度啦。咁同埋都係啲朋友會可能唔知點解會係大家都會 gather 一齊，你又買咗支麥，佢又買咗支 bass， 咁就一齊玩咁樣咯。 咁有冇諗過喺嗰邊其實即係升可能大學嗰啲都即係讀同音樂相關嘅嘢嗰陣時？ 哦，係啊，我去咗美國咧，就係讀 比較幕後的東西，即是可能學校怎麼錄音啊，基本的作曲啊，或者 animation 啊，剪片啊這樣，所以就是識很多可能很廣幕後的東西，但就不夠深咯，但是有一方面是關於音樂的。 咁跟住就真係去到就決定翻嚟，點解？即係嗰邊嘅世界，即係我哋知道我哋喺香港成日覺得，唉，好想出去出邊嗰度， 好豐富、好繽紛啦、 啊，想試下個世界咁大啊，佢好多唔同嘅音樂人啊，咁樣樣啦。 尤其玩音樂，即係有啲嘅朋友仔可能會享受啊，嗰邊玩音樂又好似個氣氛又好繽紛，好唔同咁樣噶嘛。 係咯，但係最後又揀咗翻翻嚟香港，點解咧？真係。 咁因為咧，我嗰陣時其實嗰邊就係翻緊一個正職嘅。咁但係又唔係真係好關自己作歌嘅事啦，咁樣咧，同埋我細細個就去咗外國咧，14歲去咗外國，之後我就覺得如果我喺度 start 我嘅 career 咧，我就永遠唔會翻香港。咁但係我媽咪爹哋供我供得咁辛苦，咁我都想陪媽咪爹哋，所以最尾就選擇咗翻嚟香港。係咯，咁同埋嗰陣時我大學 start 咗個IG。唱 cover 嘅，咁其實都係唱廣東話為主，咁所以最尾就係翻咗嚟，就諗住睇下點樣喺廣東話呢個樂壇度發展啦。 咁一翻到嚟喺香港，即係都叫做離開咗香港一段日子啦。咁可能好多嘅朋友可能本身都喺外地嘅地方咁樣，咁要去接觸慢慢接觸呢個香港嘅音樂嘅範疇，或者可能喺香港玩一啲同音樂相關嘅工作去試下咁樣，其實都應該唔係咁容易嘅喎。 係啊，唔容易。我嗰陣時其實翻嚟我係有正職㗎，又係即係我做 marketing 嘅。之後，但係哇，我真係搞唔掂，我唔可以坐喺個凳度一日咯。啊，雖然我而家都係啦， 做咩啦？ 做嘅嘢唔同，雖然都係對住部電腦。 係啊係啊，我係要對住部電腦，係要創作咯。我唔可以對住部電腦，之後對住啲 stat， 我 I cannot。之後咧，我就好膽粗粗咁參加咗一個作歌嘅比賽啦，咁之後我又超好彩咁攞到個冠軍啦，咁所以咧嗰、那個監製咧Brian Young 佢就問你想唔想試下作歌啊，做 writer 咁、啊、佢好似一個 mentor 咁就會 guide 住我睇下編曲點樣好啲啊 ，melody 點樣寫得好啲，之後就類似就好似係有半隻腳入咗呢一行咁樣咯。就是这样开始了。 我想知道那一只参加比赛的歌那时的题材啊风格啊是怎样的 哇完全不同。我那时因为他们叫做敢作敢作敢唱。 嗯。 那所以我就哇你这样啊我这样啊这样我那时有这样的心态。之后我就是用啲 beat 很重的。之後又玩咗啲 vocal chops 嘅，即係電子嘅嘢啦，將你唱出嚟嘅聲變成一個樂器咁樣啦，就整咗首Make You Bow， 即係叫啲男仔即係向我 bow， 即係你要變男人啦 ，basically 你唔好做一個男仔，你要變男人嘅一首咁樣嘅歌咯。咁題材係自己定嘅，咁我嗰陣時就作咗首咁樣嘅歌。 可唔可以話嗰段時期亦都係真係可能喺音樂嘅一啲即係真係音樂製作上啦，即係有種叫做突飛猛進嘅感覺，係咪全部都喺嗰個時期開始發生呢？因為我諗最初我學你頭先話齋喺網上邊做 cover 片嘅時候，可能都係用一啲吉他啊去自彈自唱嘅形式咁樣會多啲噶嘛。 係啊，所以我翻到嚟係真係。即可能同身邊嘅人接觸嘅人都係做 production 啊，所以就大家就喺度傾，喂邊個 plugin 好啊？邊隻聲靚啊？之後就喺個電腦面前就坐一日就去研究啦。反而比起cover 嘅話咧，我就真係去可能諗下個 vocal 上點表達咯，就兩邊一起慢慢 improve 咁樣。 咁嗰陣時整歌咁樣為例，係咪嗰陣都未有 set up 自己 studio 嘅？即係嗰陣時未開始，即係都喺屋企自己用電腦整先嘅。 啊，係啊，我嗰陣時係要等媽咪爹哋，即係可能瞓曬覺啊咁樣，之後屋企係要超靜嘅，我先可以錄到音咯。因為我屋企比較熱鬧，我爸爸中意彈琵琶，我媽咪中意睇電視，我冇理由喺隔離。唱歌就好嘈啦，咁就 唔系叫阿爸弹啲琵琶过嚟，然之后攞佢嗰啲声出嚟做只歌都几过瘾。 系啊， 有冇谂过？ 我系想咁啊，前啲我想同爸爸合作噶，但系睇下佢肯唔肯出镜啦。 系咯。 如果唔出镜，起码都出咗只手弹下个琵琶。 Freddie 咯，可以写翻啊，琵琶 by my dad 咁样。 都几有型，因为即系尤其做 beat 嘢嘅话，加埋呢啲落去，其实我谂都可以系一个新常。 同埋你身边有一个人识玩琵琶，你叫我哋突然间，譬如我想做只歌琵琶，身边揾一个人，其实都难啊嘛。 都难， 系 啊。 系咯，呢个可以试。 我之前其实系有同佢 cover 过嘅，之前 Ega 咧咪有首歌《小问题》，佢个编曲系有啲中乐元素嘅。我同爸爸就真系 cover 过咯，佢就真系喺我隔篱弹琵琶，即系我就喺度唱咯，系好玩嘅，所以有机会都想试。 系咯，咁但系咁去到几时就自己决定 set up 一个 studio？ 因为你知道唔平啊，系啦，器材啊、地方啊咁，去到一个咩位置你就决定真系使一嚿钱去做呢件事咧？ 我谂系因为我本身喺学校即系大学嗰边咧，就俾大学种惯咗嘅，咁佢哋嗰度系好靓嘅 studio 啦，即系录出嚟系啲声系好靓啦。咁我翻到嚟香港。第一我就覺得香港嗰啲空氣聲好嘈啦，即係就算係屋企關曬窗啊，唔開冷氣都好，都係好嘈咯，唔知點解。之後，所以我就頂唔順，我就耳仔就冇話，可能係我用以前美國翻嚟儲剩嘅錢，同埋我嗰陣時都有翻 full time 噶嘛，所以就即係嗰陣時就儲落一筆錢咁就，如果真係想做就不如 invest 下咯，咁我就都冇乜諗啊，就係啾啾咁樣咯。 亦都因為今日我哋 Zoom meeting 嘅關係，我哋可以見到即係阿 Jamie 佢嘅 studio 啦。有冇話即係其實而家睇個嗰個 set up 咧，已經係非常之專業嘅，見到有曬隔音，有曬成咁。但係有冇話平時可能作歌喺呢個 studio 做歌嘅時候，同你最親密嘅一個樂器啊，或者可能係工具啊，會係啲咩？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呢支凹咗嘅麥， 竟然 點解會凹咗？你跌咗嚟啊？ 其实不是的，是有一次呢去 busking 的时候呢，很久之前跟朋友 busking 的时候应该调转了支麦，因为我支麦是新买的，但是完了整个 busking 之后我支麦就凹了，就是这样。不过为什么是这个呢？因为呢我很多都是就算我的脑海有的声音我都是可能哼出来的，咁如果要記低嗰個聲咧，我就通常都係用麥去記低，咁呢個就係最親密啦，最接近我嘅嘴唇啦。 恐怕不易再清洗，回头有。 死守那凉洞位置。其实我不必异能大到可能曲真相爱尽奏，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言你接受能重做时光只需逗留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叹了，我喜欢你演好另一种男朋友。只想未曾轮到搞不清楚你是内后，我只想忘掉你听到的表情像很荒谬，难题是时光未去逗留，明日只可向下流，尴尬到自己的人假设还未够很反了后面离世变好友。 听完这首我们今天的嘉宾张天永 Jamie 之前录的一首 cover 作品 cover 了林家谦的时光倒流一句话，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回来继续会有他介绍他新歌 Falling for You 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2,24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确诊宗数是过去一星期单日最低。第五波疫情累计超过1,070,000人染疫。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新增确诊个案比三月初高峰回落，过去几日新增个案大約是每日12,000至14,000宗，院舍爆發個案亦都回落。過去一日有一間安老院舍有感染個案，涉及一個院友，並冇殘疾人士院舍出現確診個案。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在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會指出，今次疫情奪走6,000多條生命，當局的措施非常失當，對此感到非常憤怒。他又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有關全民檢測的講法模棱兩可，關注會否在下個月中旬推行全民檢測。林鄭月娥說，全民強制檢測是疫情一早一末的有用和有效手段，如果一早做可以壓制疫情，切斷傳播鏈，但香港已經不在這個階段，所以並不適合，而目前香港亦都未到疫情末段。他說會繼續增加能力，要有这个手段时就有能力，包括核酸检测能力、市民有序采样的电脑资讯系统、隔离检测阳性患者的能力等。中央已经援建多个方舱医院，在有需要的时候就会用这些力量。政府宣布延续现行的社交距离措施多14日，生效期间由3月24日至4月6日。有关措施包括继续实施二人限聚令，仍然禁止两户以上人士在私人地方聚集，口罩令继续维持，食肆每台最多两个人，晚市暂停堂食，酒吧、健身中心、美容院、卡拉 OK、 戏院、体育处所、泳池、宗教处所等表列处所继续暂停营业。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雨，晚间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渐转吹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仍然有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星期六潮湿有雾，下星期初天气再度不稳定。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单车的朋友，现在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请你特别小心驾驶。

阿松音乐嘉宾咧，有 Jamie 张天明啦，由你第一首嘅派台歌《Falling for You》啦。虽然呢一只歌咧未听到阿天明爸爸嘅琵琶声， 系 啊，迟啲可能会有机会有呢一只未有嘅。咁啊，就住呢一首你嘅第一首派台歌啦，我同阿斌咧都会估关于呢首歌嘅嘢嘅。 我估下先，我估下呢一首歌咧，即系因为作为 Jamie 嘅派台第一首派台咁重要，我觉得即都唔系话可能要出嚟啦，所以今年就作首歌咯。我觉得呢首歌可能系收埋咗喺 Jamie 嘅口袋入边好耐，即系一个好必杀嘅武器，谂住第一首梗系要令大家听落去就已经啊好 catch 到啦。咁我谂呢一首歌系一首咁 sweet 嘅歌嘅时候，可能其实都袋咗喺个袋入边，因为可能系喺你最 sweet 嘅曾经一段最 sweet 嘅时期。嗰陣時就已經寫起咗呢一首 Falling for You， 咁所以今次第一首派台好啦，就整首大家都聽落去甜到爆嘅作品俾大家聽一聽先咁樣。 咁我想估嘅咧就係我對呢一首歌有一個好深刻印象咧，其實特別喺 intro outro 咧有一個朦朦地嘅一個 effect 嘅聲咧，即係嗰個聲我好想估啊，我覺得佢其實係電話聲嚟。即係譬如你打電話俾一個人嘅時候，佢咪嘟嘟嘟嘟，你係攞咗個聲嚟 tune sample 咗。 sample 咗。 即係我初頭都覺得呢個鼓好似係唔係咧？但係仲有一樣嘢 confirm 到我就係只歌中間個 music break 位咧有一個 effect， 好似有好似唔知 cassette 帶機定係咩？ 係。 我覺得嗰個咧應該係電話拎起放 卡嗰啊嘛。 係啦，即係 仲要係以前手抽嗰有條線楞住嗰一隻電話啊嘛。 啲下點樣 confirm 咧？就因為個 MV 嗰度都有拎住個電話，所以我覺得嗰樣嘢應該係一脈相承。 咁、okay, 你件事都通啊嘛，因為你對一個人一見鍾情，你好想打電話俾佢，你好想講，但係又有怕醜。 嗯。 咁但係又唔想咁 obvious 用一個好清晰嘅電話聲，不如就 sample 咗佢 tune 啦咁。即係雖然好大膽咁估啦，但我覺得係咁樣樣嚟。 我覺得呢個 OK 喎。 係咪好似解得幾好？ 唔算大膽，我覺得。等阿 Jamie 你可以逐樣解啦。 嗱，唔需要有壓力嘅。如果唔係，你就直接話唔係得噶啦。即係波城呢啲咧咁天啊嘛， 咁嘅人就係咁啦，中意諗嘢啦。 你可以老實地回答嘅。 係啦，逐樣回應嘅你可以。 好啊，咁我講第一個 point 先啦。咁其實咧，我又冇話呢個係咩必殺武器儲備咗好耐。反而其實呢首係本身唔係想出呢首先嘅，本身就真係想出一首。作咗好耐嘅歌，系比较有自己嘅个人特色嘅。咁但系咧，呢一首系我近排即系 let's say 一个月前、两个月前好深感受嘅一首歌，所以其实都真系新鲜出炉嘅。 嗰、个深感受嘅意思系， 其实好似头先咁讲 ，Falling for You 咧，你好似表面上系一个好 sweet 啊表白嘅歌啦，咁但系其实去到最尾咧 ，bridge 嗰度咧。有少少嘅揭曉啦，就係、是、自己都不愛，怎去相愛？嗰度咧其實係講一個女仔啦，佢就係花咁多時間、心血或者金錢去愛一個人嘅時候，佢唔記得咗愛自己咯。咁其實咧個 Falling for You 咧，我係好想啲聽眾聽到呢首歌之後咧，係如果得嘅話咧，對住塊鏡同鏡裏邊嘅自己講，你要 Falling for yourself 咯。咁就係、是、冇錯，係啦。咁其實係一個 self love song 嚟嘅。咁初初咧就係想帶出你幾想 falling for others 都好，你最尾必須記住一定要 appreciate 自己，知道自己嘅價值係咩。咁點解我話咁深感受咧？就係、是、因為咧，我有時喺IG 咧都會同啲朋友仔玩question stickers 啦。咁咧就會可能夜晚嘅又係就放幾隻字話心事台有咩就同我講咁樣啦。即係我發覺有好多中學生啊，或者年輕嘅人咧，佢哋都係講埋啲唔開心嘅嘢，就例如，點解我覺得我啲朋友唔中意我啊？或者我覺得我個伴侶佢同我一齊，但佢唔係中意我，覺得啲人成日都唔中意自己咁樣啦。咁我就覺得其實冇人真係係去 discriminate 你啦，係反而係你自己唔係好 appreciate 自己咯。咁所以我就先寫咗一首咁樣嘅歌，因為我覺得而家咁多唔開心嘅事發生，我要帶少少正能量俾大家。所以咧，falling for you 其實就係想大家 falling for themselves 嘅。 咁我想知道你自己咧，即系你自己系咪都一个能够自爱 self love 嘅人，定系都唔系下下都做到嘅咧？ 我觉得好难嘅，真系唔系下下做到。我自己都学习紧咯。我自己最近 買了個 Goals and Gratitude、 okay. 有一版就是講朝早起身你想 set 什麼目標給自己啦，之後夜晚臨睡前有給少少時間自己去寫你今天經歷了什麼開心的事，即可能是很少的事，即 Let's say 我有一天寫了今天的陽光很漂亮、mm. 我就覺得這樣就已經可以記得可能、這個世界上可能發生的少少美好的事。咁其實我呢個都係一個新嘅 habit 嚟嘅，因為我都想愛自己多少少。咁我自己係一個成日都唔記得食三餐嘅人啦，真係好難。之後，所以咧， 因為成日喺個 studio 入邊 都唔記得幾點鐘咯，又嗌嘢食又煩喎，咁落街又唔想喎，咁樣。 冇錯，我肯定你哋即係一做嘢，你哋都會唔記得食嘢咯。之後咁，所以其實可能有時個 goal 就係 as simple as 我今日想食三餐。 咁你今日有冇寫低有啲咩嘢 goals， 或者可能寫低一啲好值得開心嘅事情？ 有啊，我今日嘅 goal 就係、是、即係我唔係話啲咩，但我真係寫咗希望順順利利 finish 我啲 interviews， 因為我今日係即係。接住 interviews 啦，咁呢個係我第一個 goal 啦。第二個 goal 就係我今晚有一個編曲嘅 session 啦，咁我希望嗰個都順利咯。 For 你嚟緊會推出嘅一啲作品啦，定還是可能係純粹係當一啲定期嘅練習，可能間唔中你都會有啲咁樣嘅 session 去 for 自己練習下咁樣。 佢係一個有一個監製揾咗我，因為佢知道我可能電子嘅嘢比較擅長，佢想整一個超級勵志嘅。電子曲風的東西，所以就、我有幸去參與這個 project， 是向運動員致敬的好像、 哦、對，因為剛才你也有說到本身打算出的那首歌呢，就是之前真的一直整落，還有你說自己的個人、風格會強烈一點，其實你自己覺得自己那個風格是不是就是剛剛講的一些叫電子的東西算是強烈呢？ 是啊是啊是啊，我因為呢我呢就不是說精通那麼多樣樂器啦，那如果你要在一個 studio let's say我要整 ballad 咧，我通常遇到嘅 kick 位咧，就是、我耳仔會同我講，你要編個 violin， 但佢哋唔係真嘅 violin， 即我覺得唔得咯，即係好假。咁所以咧，久而久之咧，我就不如咁、不如整啲唔係真嘅樂器嘅聲，即可能 synthesizers 啊，或者其他嘅樂器咁就 which 係偏向電子嗰邊多啲嘅。咁所以我自己就慢慢就轉移咗嗰邊方面多啲。 咁有冇話電子裏面即係唔同嘅類型，你自己會喜好整邊啲或者聽邊啲？即係可能有 house 啊，你可以係 reggaeton 啊，或者有啲 trap 啊等等。你自己有冇話好邊一啲多啲嘅？ 我中意R&B 啦，少少 hip hop 嘅嘢啦。其實我有時都中意聽 rap， 中意 trap 啦，同埋 hip hop 咯、，hip hop 都中。咁所以全部都系可能系电子声，咁但系其实佢哋而家嘅 genre 已经好模糊噶啦，即系可能系电子里边，但系又有一个吉他咁无端端，咁我都几得意嘅系。 咁所以变相拣呢一首即系Fallen for You， 虽然就话哦，即系受一个好大嘅感受就转咗嗰个可能 topic 啊或者嗰个风格，但系而家都 keep 有少少你啱啱讲嗰种，即系都系有啲 beat 底啊，然之后都有啲即系 R&B 嘅感觉嗰种，系咪都系觉得我无论点样做一首新嘅歌或者点样新嘅题材都好，都好想保有翻呢啲，所以你嗰个编曲上面个心思都会系向呢个方向做咧，今次呢首。 是啊是啊是啊，即是可能我今次初其实是弹一些 R&B 的 chord 啦，即我又找了可能少少 like lofi 的声去垫住，咁但是呢我又不是用真的鼓，我是用一些电子啊的那些东西，咁再加上有少少效果的东西就变成可能电子啦，但是呢我有时都很喜欢用真实世界有的声，就是刚才你讲的那个cassette tape 電話嗰啲聲啦，咁嗰啲samples 我又好中意，咁就變咗好似電子同真實世界有個 mixture 咁樣咯。 所以頭先波成鼓嘅就真係啱咗啦， 係唔係咧？ 就係真係電話聲嚟嘅，即係咔落去嗰下。 同埋開頭 intro outro 嗰啲嗰個嗰啲，即係嗰啲係咪真係電話聲嚟嘅咧？ 中間那個是 cassette tape 聲，你估啱咗 cassette tape 個咁樣。之後開頭嗰、那個我諗嗰個模糊係一個我自己加咗啲 filter， 即係我冇咩話特別加咗電話聲，反而係因為我想製造嗰啲 low fi 夜晚咧，人哋慢慢聽有啲 off tune， 但係又聽落好舒服。 可以自己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跟自己沟通的一个 vibe。所以是我开头就有啲是有一隻蒙的声音，但我没特别说是电话咯。 但你这些 samples 通常会是那個取樣是來自真的你自己會去錄不同的聲音啊，定還是可能你都是可能在個 software 上面找一些試一下不同的一些 sources 啊，扭下佢啊咁樣樣嘅。 兩樣都有，兩樣都有。我之前嘅 IG 就是我有隻貓嘅、嗯，我之前嘅 IG 我就係 sample 咗我隻貓，之後就整咗一首歌咁樣咯。咁我未來我呢一個好似全部都係網上嘅，但係我之後係有啲係自己錄嘅 sample。 咁喺呢一隻歌曲詞編監都係自己去操刀啦，去到真係啱啱即係詞嗰啲自己寫咗啊、唱啊等等，咁去到真係要監製自己啦。其實你覺得難度高唔高咧？即係你自己一人分析兩個，好似我頭先開始之前都話、 啊，我都好好奇就係因為阿 Jamie 佢嘅 studio 咧，佢話佢啱啱而家 set up 好曬啦，咁、啊、然後佢真係一個好正規嘅 studio， 咁分開兩間房，一個就係 panel 位啦，一個就係錄音嗰位啦，係 咪撳錄音跟住行入去咁？ 逐格玻璃啦，佢要同時做 singer 嘅部分同埋監製嘅部分，我覺得好神奇呢件事啊！你咪要兩邊自己走去咁樣咧？ 我想講咧，我之前咧係真係我即係未 set up 好啦，我諗到個方法啦，我真係將咧即係我整好個曲嗰個底啦，我係將嗰個曲咧揼咗五次，之後就入去唱五次，之後出嚟揀 take 咁樣咯。但係呢個真係搞唔掂，真係唔長期係唔可以咁樣去取自己把聲啦。所以咧最尾咧我就諗咗個解決方法，咁我就係有一個 iPad， 嗯， 咁就 AirPlay 咗喺裏邊， 哦， 咁咧就變咗裏邊都有個 mon 啊，咁就唔使話走嚟走去。但係啲 settings 即係可能最初set 支麥嘅嗰啲 gain 係幾多咧？咁我就要開始嗰啲走嚟走去 set 曬先啦。咁之後咧就可以 set 好就走去入去真係錄咯。咁但係咧都人格分裂嘅，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即係 Jamie A 就唱完歌啦，即係 Jamie B 咧就喺度做。系啦，走晒咯，大佬。喂，呢个和音唔系咁唱喎。喂，你觉得有语气咩？即系自己都系咁。啊，对唔住，大佬，即系就继续啦咁样。 但系通常自己会撑边多啲嘅，即系你会撑自己做 singer 嘅部分多啲，定系撑自己做监制嘅部分？ 你点样落嗰个位咧？即系多啲同自己打交。 好难决定噶。 我觉得系，咦，其实好得意喎呢条问题。我觉得系我会撑监制 Jamie 多啲咯，因为我觉得我在个麦面前呢，我可能一首新的歌啦，虽然是自己写啦，但是我怎样去运用我的声音去诠释呢，我都要 experiment 的嘛。那变成你唱的时候就好像是trap 在里面啦，你只是找不同方法去唱啦，但是你很难去唱的同时又真的打开你的耳朵去听哪个好一点。那当你录完啦之后呢，监制 Jamie 就这个不行。啊，呢、這個得，即係我覺得真係理性啲嘅就唔係唱緊歌嘅時候嘅自己。 邊一個部分你係記得嗰陣時真係哦，監製 Jamie 真係要 tune, 特別 harsh 嘅， 要 tune 啊歌手啊 Jamie 幾次咁樣，有冇特別邊一 part 你自己記得咧？ 有啊 ，bridge 咯，因為即係可能 first 啦同埋 chorus 都會重複出現啦，但係 bridge 係真係出現過一次嘅啫嘛，即、就、係、是、一首歌 structure wise， 即係我就會覺得哇呢度。唔得，同埋個中心思想喺嗰度啊！自己都不過怎去相愛，我就唱咗好多 take 咯。呢一句淨係呢一句，咁呢個係一個棘咗喺度嘅位咯。因為我 focus 都錄咗三四日，即係自己嚟講，我喺呢、這個我韞咗自己喺度三四日，佢真係揀咗啲最好嘅 focus。 咁但係監製 Jamie 對歌手 Jamie 會 harsh 啲啦，但係對編曲嘅 Jamie 係咪會可能會反而就冇咁 harsh 啦？因為編曲都好係你自己本身有嘅嘢嚟㗎啦嘛。 冇錯嘅，我覺得錄音嘅時候就好明顯有呢個人格分裂嘅情況啦。但係我編曲嘅時候咧，我就會覺得即都理性嘅我，即我唔使去試嘅，即可能我腦裏邊有嗰個聲音咧，我就直接就已經係用咗出嚟，之後編嘅同時就已經係監緊咯，好似唔會話唔 harsh 嘅，因為我係真係我有條 timeline 嘅，咁我就有個 deadline 啦。如果個 deadline 我交唔到俾我個 mixing engineer 咧，咁就基本上講唔切，我想喺我個日子度出啦。咁所以咧，我就 冇啊，点都系喺个 deadline 度，唉，要交啦。 deadline 费大，但系你通常个次序系点样噶？即系曲词篇嘅次序，咁曲一定行先，一定系作曲先噶啦。但系可能填词啊，同埋编曲嘅部分，有冇话啲先后次序？你会自己点样去安排？ 我自己通常咧編同作一齊嘅，揾到一個我超中意嘅聲咧，我就會圍繞住嗰個聲去 develop 咯。咁我今次就係個 theme 行先啦，即係我 IG 啲朋友仔，即係我覺得佢哋唔可以咁樣啦，所以我就一嚟就知道我個 theme 係摯愛啦。咁之後咧，我就去揾到一個聲係 which is build around 摯愛嗰個 vibe， 咁我就選擇咗有啲咩聲係可以令到自己舒服嘅咧，聽嘅時候，咁之後咧我就係 melody 咯，咁最尾先係詞。 咁啊監製 Jamie 喺對於 MV 方面啦，去到咁啊 MV 方面嘅參與度或者自己可能去揾團隊嗰樣嘢，係咪都監製 Jamie 都自己一手腳去揾呢班朋友翻嚟一齊去度啊、去諗啊、去拍咁咧？ 係，咁我嗰個 MV 嗰個導演咧，其實就係我美國啱啱翻嚟之後咧，喺香港合作嘅第一個 MV 咧，就佢都係做導演，佢嗰時16定17歲咯，好細個。系啦，咁其實佢而家都先係20多歲嘅啫，但係合作咗一次之後咧，就平行時空咁一齊進步。咁之後，我覺得有第一個作品都要揾翻佢。咁之後裏邊嘅 idea 咧，我有講個故仔俾佢聽啦。咁佢就有好多畫面上，即係佢覺得點樣好睇啊，豐富嘅 idea 就一齊拋出嚟。即係譬如話，我想要咁樣，唔知佢做唔做到咧？佢就話：咦，可以喎、啊，可以另外上面再。可能加塊鏡啊，咁樣人哋以為係真嘅時候，其實佢係塊鏡咁 pan 出嚟，又好特別嘅喎、那個感覺。咁大家就有一晚就喺我 studio 就傾到凌晨3、4點咁樣。 個 MV 有一個覺得幾鮮明，就係嗰啲顏色上面，即係紅色啊、綠色呢啲咧，其實係咪都有一啲嘅象徵意義喺裏邊啊？ 都係啊，我記得咧嗰陣時係同Art Director 傾嘅， 係 咁樣咧。咁好好啦 ，Art Director 同埋我服裝 sponsor Hal 嗰邊，咁樣咧佢哋咧就有講過紅色咧同綠色嘅嗰個意義，即係咧紅色就好似愛情咁樣啦，但係有少少熱情啦，但同時間係有少少危險嘅感覺。咁綠色咧就是、我著嗰套西裝咧，咁就綠色嘅 meaning 係治愈或者療愈啊，咁就啱啱好就 fit 咗摯愛嗰一 part 啦。就有紅色啦，同埋綠色嘅 element 去貫穿成個 MV 咯。 咁所以聽咗今日啊 ，Jamie 介紹佢自己第一首嘅派台作品啦，都係今年嘅女新人嘅時候，咁啊知道呢個作品，亦都今年會唔會都自己 plan？ 除咗呢一首之後，都會有自己一啲 deadline 已經 mark 低咗，係啦，寫咗嗰啲 goals 緊啦， 係啦，今年有幾多首歌啊？ 要準備 tick tick tick 點樣樣？有冇一個 plan 喺度咧？已經 其實藥物都有嘅，因為其實我都已經準備緊，即係嚟緊下一首歌啦咁樣。係啦，如果疫情好啲，就希望可以快啲，即係快啲進行啦。咁但係我嚟緊都有揾唔同嘅人合作咯，即係可能係監製啊、填詞啊，或者可能 feature 啲朋友一齊玩咁樣。 咁我哋今日多謝你啦，謝謝， 下次見啦， 希望下次可以見到真人啦，我哋，拜拜， 拜拜， 拜拜。Yeah, yeah, yeah. 我彷彿又寫家長來，用裝笑逃避和忍耐，看不清那位真心對待，別傳馬飛馬飛馬飛，夠鐘近被開始進睡，閉起雙眼似有焦慮。It's okay, you tell me that everything okay. 想喝酒，但家裏剩一杯還剩解了毒也沒變化，我需你不到，其實 But I care, I care, I care 想喝酒但家里剩一杯奶茶戒了毒也没变化我想你不懂 Cause I'll be falling for you I fall in for you Baby it's true I know that I'm such a fool You ask me will you Baby I do I love you all the bad and good I fall in falling for you I fall in falling for you I fall in falling for you I really mean it when I say it to you 机会只当个小角色好比恋爱中难掩孤寂 We always think that we need someone to make ourselves complete 一对一这些能否忍耐自己都不耐怎么相爱 I know who I am and I wish it's okay I fall in for you Baby it's true I know that I am such a fool You ask me will you Baby I do I love you all the bad and good I fall in falling for you I fall in falling for you I fall in falling for you I really mean it when I say it to you 七点前听过，今日我哋嘉宾 Jamie 张天明嘅第一首派台歌，歌曲名字叫做《Falling for You》。听日五点钟我哋收到音乐再见啦，拜拜。